光吻海洋。 准备食粮，收拾行囊，去看月光吻海洋。他准备干粮，收拾行囊，去看月光吻海洋。

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，静的像云，静的像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。

伤心，灭不了记忆，我输你赢。谁散了我还不肯理会，得不到的总最美，是我太自以为，那天你会出现我真以为。

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悠久，谁向南不忆数十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登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前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悠久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是爱江湖愁，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朝分开，我飞晚湖后，趁他红尘未收，再敬一醉方休，念诉我老生长叹，跟着我更流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南不忆数十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登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前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登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见往岁月无万里花满园空光月出手，不归子不西洲，芳菲不向人间流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南不忆数十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登楼，谁人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登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见往岁月无万里花落满头，谁见往岁月无万里花落满头。 火车一路沉默，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还快乐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这只是暂时的快活，但却是两个极端，开进了石路，开往北京的火车由南向北沉默的时钟，开往北京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，装作很快乐，火车我就要无眠了， 心。 思仍然是混沌，天边的云从红色变成白色，就像渐渐褪色的青春，人们用回忆慢慢走爱情，再用爱情祭奠回忆，你不是一枚奇怪的齿轮，你只是宁愿相信，像一个女王，有颗骄傲的心，用高贵的姿势穿过人群。你像一个孩子，捧着天真的心，用斑驳的硬币祷告命运。 心，用斑驳的硬币祷告命运。

伤不痛不难过，我只是不美不好都不说。人说心有刀割，钻石要琢磨，感谢那些人成果，品尝过的失落，消化成温暖。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.